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26集，天降手指。包拯也没什么架子，见商谷中有人跟自己打招呼，也跟人问好。 几位都是从常州府来的吗？ 商队为首一个叫王通，就住在常州府衙门附近，点了点头。 啊，是啊，包大人，你们来查刘知府被杀的案子吗？ 包大人点了点头。那个知府叫刘天，刚刚上任不到半年，原本就是常州府的人。 哎呦，这事儿邪了门了。那天晚上突然听到了衙门口传来的惨叫声，随后有人呼救，那是一片大乱呢。当时衙门附近街上的人都出来了，就看到一个丫鬟浑身是血跑出来，说是大夫人发疯了，然后就倒在那血泊里了。 大夫人？我看案情说是刘天的原配夫人突然发疯了，半夜拿着刀出来见人就杀，杀了家中小妾，还杀了与小妾正在同房休息的刘天，随后又杀了几个丫鬟和几个府里面的家将，等着被衙役们包围之后他就抹脖子自杀了，是这么一回事吗？ 我们也是听说的这个。 知府大人，那位原配干嘛突然发飙砍人呢？吃醋了？ 应该不会吧，知府大人是名门之后，书香门第，平时性格温和，而且刘大人虽然家中有四房妾室，但是他风度翩翩，相貌也俊美，对几位夫人都很好，这没听说过闹纠纷或者家中妻妾吃醋的事情呢。 哎，女人嘛，不争风吃醋就不叫女人了。 庞吉悠悠地叹了口气，那几个做买卖的似乎也是家里有妻妾的，纷纷点头，觉得庞太师说的有道理。包拯瞟了庞太师一眼，也悠悠地来了一句： 所以说你可悠着点。 黑子，你咒我？ 你家那位大夫人若是发起脾气来，估计就不是杀几个小妾那么简单了，你可好自为之啊。 庞太师让包拯气得直喘气儿。庞玉赶紧给他爹揉胸口。 那刘天的大老婆会武功？ 应该不会吧，大家闺秀来的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大家闺秀能拿着刀杀了几十个人，给他几十只鸡他都未必能杀得光吧，果然有点问题。 那之前一任的知府呢？沈知府。 啊，沈知府那个其实挺离奇的，他是被师爷勒死的。 师爷？就是那个筷子师爷 啊？ 筷子师爷？ 嗯，那个师爷特别特别瘦，老头该有70多岁了，胳膊比筷子粗点。我记得我小时候他那么瘦，后来长大了他更瘦，所以大家都叫他筷子师爷。 那个沈知府呢？多胖多瘦？ 沈知府是个胖老头，和庞太师差不多吧，年岁嘛有个60岁了吧， 差不多该有了。筷子师爷那个病弱呀，谁都不相信他能掐死人。 那师爷呢？也自杀了吗？ 师爷疯了。听说啊，整天地牢里鬼哭狼嚎的，说什么不关他的事，很多人都说他被鬼迷了。 展昭等人对视了一眼，两起案子都那么诡异，而且死的还都是同一个地方的知府，也难怪民间会有各种怪异传说了。小六子给赵普他们捧来了新出锅的馄饨，凑到展昭身边。 展大哥，有件事情说不定对你们查案子有用呢。 什么事啊？ 那个杀人的师爷和那个沈夫人都在老鸭谷被鸟屎拍到过。 小六子神神秘秘地开口，在座众人都想笑， 倒是展昭摸着下巴皱着眉。 这样。 被鸟屎拍了跟杀人有什么直接联系吗？ 老鸦谷有个传说，说谁被老鸦谷里面的乌鸦屎拍到会走霉运的。 众人听了都点头，那是，好端端被一坨鸟屎砸中，那可不是要倒霉吗？小四子拿着个包子喂林业火家的小狗，顺便问公孙： 爹爹，为什么碰到鸟屎会倒霉，但是碰到狗屎会走运？大家都是屎来的。 吃饭的时候不要屎来屎去。 公孙往他嘴里塞了个馄饨，小四子嚼着馄饨仰着脸看着远处的天空，就见远处山谷上头灰蒙蒙的，大群大群黑色的乌鸦在盘旋。吃了早饭又休整了一下，众人起身准备上路，照这速度傍晚就能到常州府了。众人离开驿站就踏入了老鸦谷。再看四周，山崖上停满了大批的黑色乌鸦，一只只都低着头，纯黑的双眼盯着下边的车马队看着。 这是有多少乌鸦，怎么会这么多？ 白玉堂看到灰白的山石上一只一只的乌鸦，就好像无数个黑点一样排列着，突然觉得全身不得劲儿，也不骑马了，上马车里待着了。展昭跟进去还笑道： 展辉，这里为何那么多乌鸦呀？ 不知道，一直这样。不过今年貌似特别多，以前我记得数量没有那么多呀。 展昭说话间，又一只乌鸦从头顶掠过，这时林业火突然骂骂咧咧地跳了下来： 喂，没长眼睛！ 众人望着外面跳着脚骂街的林业火，就见他肩膀上一坨黄白相间的鸟屎。 小林子， 小四子见林业火被鸟屎砸中了，同情地给他递帕子。林业火刚要进马车，白玉堂用刀柄指了指门口，那意思别进来。林业火斜着眼睛看他，这时就听到刺啦一声传来，再看林业火就剩下李一了。林业火抱着肩膀往马车里窜，回头就见邹良一手拿着他的那件红外套扔到了袋子里，又扔了一件干净的红衣服给他。林业火边换衣服边白邹良： 流氓，大流氓！ 众人也纳闷，邹良给人脱衣服似乎很有经验呢。邹良突然一伸手，用那个装着林业火衣服的袋子一挡，一坨鸟屎被挡住。邹良皱眉，索性将袋子扔了。 这趋势要不被拍到有难度啊。 公孙透过车窗看外面，就见空中不断有乌鸦盘旋。白玉堂拍了拍赵普： 你们那些联络用的响箭呢？ 赵普让欧阳少征拿了两个出来，随后对着天空射出去了两个。瞬间天空传来巨响声，两枚联络用的响箭在山谷里炸开，乌鸦们吓得都飞走了，落到了两边的山崖，围观着众人再不敢飞出来了。小四子趴在小五背上看着山崖上的乌鸦们： 妈妈，那些乌鸦是不是能听懂我们说话？ 应该不能吧， 不过相传乌鸦都有阴阳眼，那些厉鬼啊冤魂啊他们都能看到，还能传递王者之音。 什么是王者之音？ 乌鸦不都是吃腐食的吗？ 包岩将书上看到的说给小四子听： 吃尸体的时候乌鸦都是先吃心，于是那个死人的遗言，死前未了的心愿都会传递给乌鸦。 啊，这样的吗？ 哎呀，不就是一只鸟吗？八哥可爱多了，还会说话呢。 庞玉拍了拍小四子的脑袋，小四子点点头，想起了庞玉家里养的那只小八哥，说话可溜了，还会叫他小四子。 庞玉带到开封府来给他玩过，不过开封府猫实在太多了，不适合养鸟，不然他也想弄只八哥养养。又走了一段路，忽然就听到啪嗒一声，似乎是什么掉到了马车的车顶上，随后又是啪嗒一声，接连响了好几声，似乎是有石子之类的小东西砸到了车顶。 这是下雹子了？ 展昭探头往外看，这时马车因为颠簸，顶上的东西滑下来了一个，正掉在马车前边的一块踏板上。坐在前边的林业火眨眨眼，看起来像是根树枝，捡起来一看，他赶紧扔了。众人不解地看他。这时就在马车前边的小梁子伸手接到了那个被林业火丢出来的树杈，同时马车上又滑下来了几根。小梁都捡起来看了看，皱眉。 是手指头 啊。 小梁子，哎，放帕子里，这手指颜色好奇怪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